天父佢俾佢人啊，人哋天主，感謝你，讓我哋又可以再有機會再聚埋一齊去研讀你嘅聖言，讓我哋都能夠開啟我哋嘅眼目，好好咁去了解，好好咁去聆聽，並且好好咁去實踐，將佢能夠融入我哋嘅生活裏邊，懂得用你個教導嚟到去我哋身邊所有嘅人。求你讓我哋成長，不斷咁樣向著呢個前進嘅方向去走。我哋將我哋一切，並且以下嘅時間交到手裏邊。求你快啲你嘅聖神與我哋同在，讓我哋都能夠有所領悟，同我哋將一切交到手裏邊。以上係我哋愛子耶穌基督嘅名義求。阿門。 嗯，我有嗰一啖啊！ 呢度 有 冇？ 有，我有，好，我哋咧就睇第四章，就好整齊啊！一章個咁講咧，一件兩件事咁就結束。咁主要係由耶穌守齋開始，咁跟住咧就召集門徒，就宣講福音，宣講天國啊來臨。即係可以話係開始去傳，準備開始傳教。上次領洗禮者，即係佢受約翰洗者嘅洗禮啦。咁跟住就聖神去講嗰啲説話。咁而家咧就繼續聖耶穌被聖神領到曠野去審問佢嘅事態。咁我哋首先讀一讀咧，就第一節至到第十二節。 那時耶穌被聖神領往曠野，為受魔鬼的試探。他40天40夜禁食，後來就餓了。試探者就前來對他說：你若是天主子，就命這些石頭變成餅吧。他回答說：經常記載，人生活不只靠餅，而也靠天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言語。那時魔鬼引他到了聖城，把他立在殿頂上，對他說：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經常記載，他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們要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耶穌對他說：經常又記載，你不可試探上主你的天主。魔鬼又把他帶到一座極高的山上，將世上的一切國度及其榮華指給他看，對他說：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這一切交給你。那時耶穌就對他說：去吧，撒旦，因為經常記載，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獨侍奉他。於是魔鬼離開了他，就有天使前來侍候他。耶穌聽到約翰被監禁以後，就退避到加利納去了。 在耶穌這個試探裡面，我們其實在路加福音都解釋過每一個試探的意思。在馬太福音這裡我就不再講那段，就想講一下因為馬太福音它有它的背景，想講一些耶穌嗰個同以色列人嘅關係咁所以咧呢、這個試探正係馬道咧要反映出一樣嘢，就係反映出以色列子民舊約時代嘅以色列子民咧，佢哋同樣係出離開埃及之後，去到呢個曠野受咗40年嘅時間，啊呢、這個天主咧就試探佢哋，睇下佢哋究竟服唔服從这个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的上主。我今天就都要大家捡几多的旧约圣经的。我们首先看一看就《申命记》第八章第二节。申请的申， 古钱 古钱的回身五书的最后一个。 玩，我应该想前睇啦，咪新闻机， 第八章第二节。啊！呢、这個《申命記》第八章第二節咧，好清楚咁樣話俾當時嘅以色列人聽嚇。咁你當紀念上主你嘅天主，使你喺呢四十年喺曠野裏邊所走過嘅路程，係為咗咩啊？磨難你、試探你，願知道你嘅心、你嘅心懷係唔係願意遵守佢嘅戒命。所以其實天主係利用呢四十年咧。嚟睇下佢哋究竟系唔系真系遵从上主嘅说话去生活？咁我哋大家都有个印象啦，吓喺出谷嘅时候，犹太人离开埃及，一遇到肚饿，佢就嗌三日啦，抱怨啦，佢抱怨梅瑟，点解带我哋离开呢？佢话不如我哋喺里边可以就打边炉，系嘛？咁但是其實抱怨梅瑟，梅瑟話你抱怨我，即係抱怨上主嚇。咁、於是咧就上主俾咗佢哋瑪納。咁呢個唔使錢啦，係咪啊？記得嚇喺呢個出埃及裏邊有記載噶啦。咁俾咗瑪納之後咧，就規定佢哋話：你哋每日朝頭早咧就收你哋當日嘅需要，只係安息之前咧可以收第二日嘅。啊，安息就唔收啦。但係嗰啲人驚咧。啊！驚死冇得食啦嚇，即係信納唔夠信心啦。平日咧有啲咧已經收埋第二日，啊唔係安息之前嚇。咁啊咩話？ 其他咧 又真係嚇。咁啊一收埋咧，第一咧係發霉發臭嘅，啊即係反正咧對上主咧一路冇信心啊。跟住口渴嘅時候點咧？咁哇咁於是上主俾水佢飲咯喎。咁咪水咧就染三染四咧，就或者水苦啊咁，跟住上次咧叫佢好啊，咁就服服落去啦咁樣。咁啊，而家出谷記裏邊記載咗，咁啊正話講嗰個食物咧係出谷記十章，跟住咧飲水咧就十七章。咁啊一路經過呢幾十年咧，就下到谷地之前咧點咧？天主警告佢哋：你哋唔好拜邪神，係我先係你哋嘅上主，你哋係我嘅子民。我帶你哋離開埃及進入個福地啊！但係啊，呢句説話咧，或者可以大家轉一轉下。出埃及廿三章，同埋申命記之前，出埃及廿三章二十至二十三節。好， 看我在你面前派遣我的使者，为在路上保护你，令你到我所准备的地方。在他面前应该谨慎听他的话，不可违背他，不然他绝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因为在他身上有我的名号，如果你听从他的话，作我所吩咐的一切，我要以你的仇人为仇，以你的敌人为敌。我的使者将走在你前，领你到阿摩利人、哈特人、佩利齐人，哇！克勒罕人、希威人和耶布达斯人那里，我要消灭他们。 读到五十三。 OK， 他们的神像你不可朝拜。 呢度啊，他们的神像不可朝拜啊，大家清楚啊。 唔使读我啦。 继续。 也不可侍奉，也不可作那人所作的。反之应彻底破坏那些神像，打碎他们的神柱。你们侍奉上主你们的天主，他必祝福你们的饼和水，使疾病远离你们。在你境内没有流产和不俏和不育的妇女，我要满你一生的寿数。继续。我要在你前显示我的威严， 凡你所到之处，我要使那里的百姓慌乱，使你一切仇敌见你而逃。我要在你前打发黄蜂，将希归人和哈勒罕人和哈特人由你面前赶走。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由你面前赶走，免得田地荒废，野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将你们由你前面又将他们由你面前赶走，一直到你繁殖增多起来，能占领那地为止。我要划定你的国界，由红海直到培勒舍特，这个海，从旷野直到大河，并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由你面前赶走，决不可以他们和他们的神立约，决不准他们住在你境内，免得引你得罪我，引你侍奉他们的神，这为你是一种陷阱。 我都看到上主怎样照顾他们，还有要求他们呢遵从他的说话，他就会一一这样去照顾保护他们的生活。咁啊，但系咧，可惜咧，即系以色列人点咧，让呢班选民点咧吓？呢班选民咧就冇服从到上主呢啲咁嘅说话，相反咧，佢顺从咗自己呢一种咧就嘅意愿啊，即系我中意点就点。梅瑟所宣讲嘅口，上主口，梅瑟所宣讲咧，点忘记得一干二净啊？呢、这个正系反映咗咩咧？其实。不是天主试探选民，又可以说呢选民试探天主。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呢，看一下，特别是如果你再看回这个福音呢，耶稣这个三次受试探呢，我们看到就是他要看一下如果我有这个需要，看天主帮不帮我先。这样需要看帮不帮我先。所以呢，表面上我们说天主试探这个特选民在40年里面究竟是不是遵从他，但实际上呢，那些选民呢一直都在试探，看有所谓你我们的神怎样照顾我们，怎样帮我们。那么这个呢我们首先在这个耶稣受这个三次的试探里面呢，他这里说40日40夜就是反映出40年那个选民受的试探。那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呢，其实耶稣的角色或者耶稣的位置在哪里呢？他是跟以色列人站在一起，他不单止是他们的一份子，而且是跟他们一起。不过他的选择跟40的以色列选择刚刚是相反，昔日的以色列市民选择就是顺从自己的旨意嘛，但耶稣呢时时都想就是顺从天父的旨意。那么他首先40日禁食之后呢，他就饿了，饿呢就这个魔鬼呢在试探者前来对他说，他说如果你是天主子，就命令这个石头变成饼啦。换句话来说呢，第一，如果你是天主子，这个天主子这个字眼呢有相同的含义，一方面就是耶稣是天主子，第二个呢就是耶稣和选民他是一个合而为一的一体，整体选民的整体，那呢他们都称为选民，都称为天主子的天主的子女的。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4:22。4:22呢，其实就是说就是梅瑟的变化了啊。那么他天主对梅瑟这样说，你要对法郎说，上主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听着，以色列是我的长子，这个选民是我的儿子。那天主有弟弟女，那或者是后来即所谓我们啦，是吧， 但是呢意思是他的长子耶稣基督都是天主的唯一的独生子，所以呢他这个有个双重的意义，当说如果你是天主子就命你石头变成饼啦，啊，这个天主子的意义是两个。第二呢，就是以石头变成饼，其实就是讲出一样呢，人以细物来到作为一个安全的保障，作为生命的依靠。咁呢我哋睇一睇咩呢，生命记第八章一至十节。第八章一至十节。 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应谨守遵行，好使你们生存，人数增多，能去占领上主向你们的祖先所誓许的地方。你当纪念上主你的天主，使你这四十年在旷野中所走的路程，是为磨难你、试探你，愿知道你的心怀是否愿遵守他的诫命。他磨难了你，使你感到饥饿，却以你和你祖先所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叫你知道人生活不但靠食物，而且也靠上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生活。这四十年来，你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为此你要明了，上主你的天主管教你，如人管教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当你谨守上主你天主的诫命，遵行他的道路，敬畏他，因为上主你的天主快要领你进入肥美的土地，那里有溪流、有泉水、有深渊之水由谷中和山中流出，那地出产小麦、大麦、葡萄、无花果和石榴，那地出产橄榄油和蜂蜜。在那地你缺不缺粮吃，在那里你将一无所缺。那地方的石头是铁，由山中可以采铜。几时你吃饱了，应感谢上主你的天主，因为是他赐给你这样肥美的土地。 在这里看到呢，其实食物这个物质没错是维持我们现世的肉身的生命有这个需要，但是上主已经是照顾了他们，在这个第八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但上主唯一呢要他们时时都要醒觉，就是你听我说话，按照我说话你的生活。所以他说人得分只靠食物，要靠上主所口中所发出的言语，因为这个生命呢，身体的生命呢，即是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单只是去找，即是我们生活去做我们的事，但我们怎样做呢，是要看看天主的说话怎样教导我们去做，怎样教导我们行这条人生的路，这样才是真正讲到我们信靠上主，不单止在说话他的教导上我们按照他的教导生活，而是我们信教的呢，因为我们听他的说话呢，他不会使我们饿亲的，他不会不理我们的，正如在这个旧约的讲得很清楚，他是怎样照顾这个他的子民的。所以这个如果要将石头，如果说顺从这个试探者的主意的话呢，将石头变成饼，无形中就是强迫天主显示大能，对人呢加以特别照顾。这个特别照顾呢，我们在第五章第七节呢，我们看到呢马太福音本身的第五章第七节，他讲了以下的说话。他说先神章第七节先，对不起，第五章至第七章第五章至第七章跟住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一下主要两个第五第七 我其實唔係對唔住，我就應該講話第五至第七呢度，第五節同第七節另外兩個試探咧，都係同樣個含義咧，就係強迫上主咧做一啲行動咧嚟到即係人去試探上主，睇下你究竟唔真係愛我先咁樣。然後第五節，魔鬼引佢到咗聖城，將佢立喺聖殿裏面，對佢話：你如果係天主子，又係一樣喎、啊。第一句就係、是、第三節，你若是天主子，咁而呢個第六節咧，你若是天主子，其實係一樣，係咪？就跳下去，因為經常記載佢為你吩咐咗自己嘅天使，佢哋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嘅腳碰喺石頭上。咁、啊、呢、這個咧就喺聖詠第九十一章十一至十二節嘅一個內容。咁樣點解話即係人試探天主呢？因為正話講天主呢已經有一個保證，已經有一個保證。如果人信賴上主呢，就唔需要擔心任何嘢。咁而試探者一次兩次都話，你如果係天主子，好似對以色列子民呢講一樣，如果你係天主子，就整個選民。點樣證明啊？你如果天主咧，咪無形中天主一定會照顧你。咁究竟係咪咧？我要做啲嘢，令到天主要顯示出個照顧，咁嚟證明我係天主嘅選民。睇唔睇到個關係？唔好明嗱，呢個試探者話：唔好講耶穌住講以色列嘅選民啊。如果你天主選民係天主嘅選民，天主講過嘛，佢會照顧你嘛。是不是你现在就看做些事看一下天主会不会照顾你，如果会照顾你，即是你肯不肯相信自己的身份先，就是我如果是天主名，我相信天主会照顾我，我不用去试探上主。但是如果是的，究竟我身份是不是天主的选民呢？是不是天主子呢？那要看一下天主有没有做事了。天主有做呢，那我的身份，天主选民的身份就会肯定，如果不是就不肯定了。 又有一個問題，就是有些未信教人呢，他說如果真的有一神，你醫好我的病，我就會信靠你，那這個會不會又是試探天主呢？ 他 不是教徒， 由於他不熟悉天主對他說過什麼說話，對人說的說話，所以他未必是試探，但是他是用一種所謂奇蹟嚟到先至去信上主，但係問題咧，嗱呢一類人咧，好老實話，大部分都係同一個現象。當佢見到嘅時候咧，佢唔會咁容易信，因為佢會諗呢個係偶然，呢個係人哋夾埋嚟呃我，即係好多好多因素咧，可以話俾佢自己聽咧，佢真係冇信心。可能話啊，如果因為我唔信，我唔識，如果幫我信咧，咁我就信啦。嗱，咁可能又唔同。但你見到奇蹟先至係信咧，其實好多次係唔接，即係佢哋多數唔會接受。 我諗試探同啲話唔係試探咧，好在於佢個心態，佢嘅出發點係咩？即係如果佢知道自己嘅身份，而係只不過係，咦？我唔知，我要揾嘢 prove 我呢個身份。咁我於是做一啲嘢，睇下天主係咪嚟拯救我？咁呢個就係一個試探。但如果我連我自己係咩身份我都唔知嘅時候，我要求佢顯一啲徵兆俾我睇，我諗我唔覺得呢啲係一啲試探。 嗯。張華傾咗講話一，先嚟講話一兩話。 傾咗。 我都知道。四零九啊一咧就第十一、十二節咧，因為他必為你委派自己嘅天使，在你行走嘅每條道路上保護你。他們把你托在自己的手掌，不使你的腳在石頭上碰傷。就是嚟自 呢個。你聖事真係熟讀以前啊，梅瑟寫過所有嘅。又記得就又冇呢啲咁嘅錄音機，好嘢！即係我都要配，真係好配到成事。 啊，係啊！ 真係可以睇曬咁多，可能只唔失五書咁簡單咯。 即係聖詠 有單書，又有聖詠， 係啦， 好嘢！ 所以用嘅上交隨時可以攞嚟人 先知書咧，點樣？ 冇噶，即係等於話咩熟讀堂，熟讀唐詩三百首唔識。 但係啲聖詩係咪個個咁叻嘅？係咪 train 係咪？ 就 唔係啊嘛！嗰時冇嘢做，咪又冇電視睇， 又 冇機咩？唔係啊，聖詩本身，我知佢都 聽，佢 聽得多嘛。同埋你即係以前咧，冇咁多其他嘅嘢教 嘅。同埋我想睇啲聖詩嗰啲人咧個背景，如果係讀書人啲啊，如果今晚係一屆一屆漁夫嘅，就算聽極啊，佢都冇諗叫咁多 人。我諗馬伯係得讀書人嚟 咯，都係讀書人。 因為佢跟羅馬就收税。羅馬會請啲即係咩人咩都唔識嘅收水唔會噶嘛。 咪就算唔係讀書人，我諗都會有，因為佢又有聽係唔同睇啊嘛。你聽嘅印象會深刻嘛，尤其是如果你聽嗰啲嘢係對佢有興趣嘅話。 父母都係 㗎，係咯。因為我聖詩，所以我好有興趣睇聖詩啊，真係唔係一本一個人，可能一班人，佢哋集腋成裘，大家我記得一樣，你記得第二樣嘢，大家講出嚟係喎，耶穌講呢樣嘢同舊經有呢個咁嘅對應。 你哋踎啲咩嘢？ 佢哋非常之好，即係佢哋有個咁嘅天眼。係咯，我當然知，我睇下邊個一齊會寫遠書嘅，我寫到聖詩坐埋嘅，好似我而家咁樣，我有未來嘅聖詩。 你揾啲資料翻嚟。 嗱，邊 個咪先啦？邊個真係靠一個人？因為點都唔識講 咁多嘢， 所以話馬頭可能係就走咗啲材料之後咯，佢啲人又加以補充，加以擺落去啦，係咪？嗯。咁啊，第七節，耶穌對佢話：經上有記載，你不可試探上主你嘅天主。接住一邊。 生命記第六章。 十六節。 是 六章十六節。 我唔知道你講咩嚟。 我睇邊度嘛？ 你講啊， 申命記第六章十六節。 好似冇新啊，新嘅新。 正話少少嗰度啦。第六章十六節。 新嘅新啊。 首先就話：你們不可試探上主你們的天主，如同在馬撒試探了他一樣，任主人的立場為、應謹慎遵守上主你們天主所吩咐的戒命。第十七節就變成那裡、所以呢又是說你用聖經、舊約聖經來到去試探耶穌，耶穌用聖經來到告訴你聽，喂，你不要斷章取義啊，聖經有另一個地方這樣說的、魔鬼 又將他帶領到一座極高的山上，將世上的一切角度和榮華富貴指給他看，對他說：你如果俯伏朝拜我，我一定將一切交給你。這個對背後操縱世界各國的撒旦的崇拜呢，其實崇拜這個撒旦，崇拜這個世界，因为他操纵这个世界，崇拜这个世界等于崇拜这个世界的物质，所以我们的偶像有时要留意，就是不是一个木头一个人像，我们的偶像可能是金钱，我们的偶像可能是某样东西，我们怎么说、专注花费很多时间而忘记了上主的教导，譬如話可能是電視啊，係啦， 佢 本身多古集啦，係佢哋係偶像啦嚇，唔單止係某個明星啦、所以物質嘅世界更加係成為我哋嘅偶，容易成為我哋偶像。三個試探咧都演繹出耶穌基督對天主嘅信納，因為第十節佢就話：可以化撒旦，因為經常記載，你要朝拜上主你嘅天主，唯獨侍奉佢。在申命記第六章十三節，正話就十六節，而家呢個十三節，申六十三，第六章十三節，十三節咧，佢嘅寫法就係話。你要敬畏上主你的天主，只侍奉祂，只以祂的名起誓。而在后面的就是读了的十六节呢， 就是你不可以试探上主你的天主。所以耶稣基督其实在这个试探里面反映出他时时都遵行上主的教导的说话来到生活，也都反映了耶稣是跟他旧约的选民站在一起，只不过呢就告诉这些人听昔日的选民的行为呢并不对的，因为他们没有遵行到上主的教导的说话。事实上耶稣不单止跟旧约的选民行为一体，他也都跟新约的选民就是教会呢结为一体。咁最后从魔鬼离开佢，然后有天使嚟侍奉佢。咁耶稣喺呢一段马窦咧喺呢一个试探完之后咧，加咗一句中间嘅说话，过长嘅说话咧，系耶稣听到约翰被监禁以后咧，就退避到加利利亚。被监禁以后呢度系讲咗咩？约翰嘅任务咧已经完成，因为耶稣就先至出嚟传福音啦。咁我哋咧就十三去到廿五节，我哋读大佢啦。咁啊，阿 Credits 翻到嚟。 后又离开，后又离开纳匝肋，来住在海边的各法翁，即住在則布隆和納非塔尼境內，這應驗了伊撒爾亞先知所說的話，則布隆地與納非塔尼地通海大陸，約旦河東外方人的加利納亞，那座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豪光，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出现了光明。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耶稣沿加利利亚海行走时，看见了两个兄弟称为伯多禄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勒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他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立刻卸下网跟随了他。他从那里再往前行，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大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约望，在船上同自己的父亲大伯德修理他们的网，就召叫你他们，他们也立刻卸下渔船和自己的父亲跟随了他。耶稣走遍了全加利利亚，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间各种疾病、各种灾殃。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叙利亚，人就把一切有病的受各种疾病痛苦煎熬的、附魔的、癫痫的、瘫痪的都给他送来，他都治好了他们。于是有许多群众从加利利亚十城区、耶路撒冷、犹大和约旦河东岸来跟随了他。 记不记得我在道言那里讲过呢，就是马窦福音，即是福音在哪里写的呢？当时我说大致上在近接叙利亚的边境，就是这里了。所以呢 唔即係福音突然之間講出咧，即係敍利亞嗰個嘅名聲咧，傳咗到敍利亞，係嘛？就係、是、呢個其中一個資料就指出咧，佢個寫福音嘅地點嘅。